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人大教授发公开信与自己的一名研究生断绝师生关系的事件引发热议。原来，一名人大历史系研究生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表嘲讽辱骂别的教授的言论，导师劝阻无果，于是在微信朋友圈发公开信断绝与该学生师生关系。就此有人说，现在发个朋友圈都能被退学，大学实在不够包容，导师没有气量，学生应该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人认为学生不尊师重道，乱骂人应该受罚。还有人说，现在大学教授的地位公信力越来越低，引来学生的非议也很正常。就此您怎么看？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李瑞，欢迎各位。今天呢，我们将要讨论的话题呢是当学术尊严啊遭遇一己之见，师徒失和，谁之过呢？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威老师，还有一位呢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新闻广播的评论员黄文老师啊，二位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刚才可能通过提要啊，也简单的知道了一下，这个人大历史教授宣布与其研究生断绝师生关系。要说这件事儿说大不大，说复杂也不太复杂哈，但是真要是论出来一个谁是谁非呢，可能还真挺不容易的。听众朋友，您认为这件事儿谁是谁非啊？您有什么样的见解，也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一个事情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争议呢？我们啊再简单来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呢。其实有两位男主角啊，一位呢就是老师，另一个是学生。这老师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学院院长、汉唐史研究中心的主任孙家洲教授。学生呢是刚考入啊，今年刚考入人大历史系的2015级硕士研究生啊，郝香鹤啊，上个月才刚刚报到。那么事情起因呢是这个郝香鹤同学啊，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评点其他的历史系教授，说北大历史系是垃圾系啊，还说想考魏晋或唐朝的啊，千万别来我们学校了。甚至还点名批评了一些教授是庸才，比如说提到了像严布克啊、韩 SF 之流，这是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他自己这么写的。那这个严布克是谁呢？我们查了一下，他是北大历史学术委员会的主席、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很有这个社会地位的一位教授哈。另外这个韩 SF 呢，就是韩树峰，他是人大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副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的主任。那可以说敢于在微信朋友圈里面这么点评啊北大啊，这么点评这些教授，这位好同学是挺牛的，挺敢说的。那在本月22号，也就是上周日啊，孙家洲教授就看到自己学生发朋友圈点评其他教授，这个也出言不逊，于是呢他就在自己这个学生的朋友圈底下就留言啊，斥其为狂徒啊，说你太狂了。那随后呢有这个在朋友圈啊就是宣布与这个郝香鹤同学断绝这种师生关系。 那么事件进一步的进展，前天郝向贺是发表了一份事件说明，他说我只是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下，老师却把它公开了，好比是我在酒桌上说话被偷拍成视频一样，觉得这事儿对自己不太公平。同时呢，他说同意解除与孙教授的指导关系。然而这个事情后来又有转折，在前天晚上的时候，这个郝向贺同学又发表了公开的道歉，他说收回此前的情况说明，向自己的老师孙老师表示诚恳的歉意，也恳请孙老师能继续容留我做您的学生，并恳请他之前说过的严布克老师啊、韩树峰老师啊以及其他波及的老师宽恕他这种年少轻狂的行为。那事件就此回顾完了。这起事件呢出来之后，舆论也是分成两派啊，有支持这个老师的，说这个现在这个学生啊不太像学生，尊师重道尊重他人都已经过时了嘛，这个社会怎么了。也有支持学生的，说这个导师啊有点没气量啊，俨然帝王思想，培养学术奴才是大学的使命吗？可以说是两方的这个观点啊交锋的比较激烈一些。二位嘉宾怎么看学生的狂妄与老师的愤怒，究竟是学生有理呢，还是导师做的对呢？ 人大是我的母校啊，这个要说起来，这个事情发生在人大，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引起了如此的轩然大波啊。我们作为就曾经的校友吧，就是看这个事儿时还蛮感慨的。 嗯， 应该说咱们分析一些细节哈，就是孙亚洲教授呢是历史系的主任，就历史学就是 历史学院的 院 长 院长。那这个郝向贺能够考上孙院长的这个研究生呢，说明这孩子应该是有些才情的， 并非等闲之辈。 对，他一定就是说他学业上呢应该是有一些这个可圈可点之处，至少在他的考试当中应该是表现挺优秀的，他才能够在这种学术竞争当中能够胜出的。那么年少轻狂呢是我们特别愿意使用的一个词来描述年轻的孩子啊，确实你想研究生才上了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肯定还是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里，应该是二十几岁的一个小家伙。但是我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多少是有一些痛心的。就我认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来怀疑权威甚至挑战权威哈，其实是一种珍贵的品格。在我看起来其实学术进步就是这样进步的，就你可以挑战一个权威，比如说你同意或者不同意，特别是当你面对一个权威你说你敢说不同意的时候，那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对吧？所以我不反对一个年轻人去挑战权威，更不认为一个学生去应该去做学术奴才。 嗯， 啊，这个就是，而且你实际无论你做什么学问，你做一个知识分子，你学习你的批评精神，实际上是你学业当中最主要的一个东西。不管你是学历史也好，是学文学也好，还是学物理也好，你就得有怀疑和批评的精神，你才能进步嘛。 嗯， 但是我不舒服的是他用的这种表达方式所表现出来这种道德层面的问题。 嗯。 就是他其实在怀疑那些就是北大的教授也好，人大的教授也好，就是他使用的那种语言是我不太容易接受的。我觉得这实际上真的是也难怪孙教授会拍案而起了哈。就不要说孙教授他自己的这种史学研究的人际圈被这个学生这么出言不逊那么鲁莽的去进行了一个就是一通乱打的这样的一个破坏，其实就是从基本为人上说，我觉得尊师重教就不说是老师师生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人之间对对方有一份最基本的尊重，我觉得是一个为人的基本道德。 嗯，是，所以说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做学问要先会学会做人嘛，可能很多人就是站在老师这边呢，就觉得这个学生实在是出言不逊哈，可能对老师这种攻击呢或者教授的攻击不是在这个学术层面上，更可能涉及到一些言语啊甚至是人格的一些侮辱了。朱老师，您现在就是大学的这个教授，政法大学的啊哈，自己也带研究生。在您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比较有不同意见的学生，或者说是做出出格的一些行为的学生呢？ 肯定遇见过哈。我倒觉得这种人是一个奇才。但是跟这个事件不一样，因为他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他说了些垃圾或指名道姓。但是我在教学过程中或者研究过程中，我特别希望就是学生啊，包括我们一些年轻人，真的能提出来一些意见不同的观点，真的是有的放矢。所以说我说这个批评是不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格攻击，这种肯定不可以，像这种似的。还有一种呢，确实有学术上的一种学术性的批评。学术性的批评即便说的再激烈， 我觉得作为学者来说，或者作为被批评者，都应该去宽容，去忍受。 嗯，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事件之中，这个老师到底是干嘛？ 嗯， 就现在我觉得提给我们一个问题，在大学里面，你虽然有好多的头衔，像我也有好多的头衔啊，可能一页纸都写不完啊，但是你根本的根就在大学里面，你是在做学问，同时你是做老师的，做老师是干嘛的呀？传道授业解惑，能不能不教而诛啊？ 嗯， 我听说才入学一个月，是不是啊？ 嗯， 当然了，这以前的培养跟那个大学老师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能不能把这个新的学生到了之后，能不能更宽容去看待他，包容他？ 嗯， 必然投到你的门下，那就是你的门生。能不能不好就直接逐出师门？而且在我看来，他写的这个东西垃圾或怎么样，在岁数大的人看来可能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稍懂网络的话，你看看垃圾这种词儿，不就是一个网络用语吗？ 嗯。哎，这个其实涉及到这个事件啊，另外一个交论的一个焦点了，就是很多人，包括这个学生啊，这个事件学生他本人也在说我这个言语啊，其实是发在自己微信朋友圈里，因为它涉及到网络的一个问题了，对不对？他说我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它是以我的一个私人的一个空间，我是在跟我很多的好朋友或者家人，甚至老师方面，只有我自己的老师才能看到这个我的言论，大部分人是看不到的，所以说我不是公开发表这些言论的，所以不应该对他上纲上线。所以他认为老师呢，自己的老师发表这么一个公开信啊，像刚才朱老师说的，把我逐出师门，他觉得有点过了。就这个事件的话，二位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即使是一个朋友圈，它也是个公共圈。 嗯。 至少这个公共圈里头包括他自己的好友、同学，也包括了老师。那么我们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场合，你表达了这种观点的话，即使你不去主动的在更大的范围里去传播，一定会有人传播的。那么这种信息，我们也知道，信息传播它其实是会有衰减的啊，有些时候或者会有一些变异的。那么这种传播很有可能会。有的时候是直接传播，甚至是以讹传讹，会让这种传播最后的效应会发生我们当事人完全无法预料的结果。那么至于网络语言的使用这一点呢，其实我想就是表达一点这种不同的意见哈，就说我是非常同意，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80后也好，90后也好，00后也好，他们使用的语言已经和我们使用的语言已经是不一样的了，但是那个语境其实没变。就是什么话是骂人话，并不因为你用的你这个词是在网络上可以多用的词，就让人听不出来。包括其实在做学问的时候的态度，我自己都特别的就赞成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是真的应该对于学术权威有怀疑的勇气的，而且应该有批评的，就是这种你要学习的就是如何批评，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啊。但是你要做质疑也好，做批评也好，它应该是学术层面的，它不应该是针对老师个人的。我觉得就像我们过去我们讲法国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人家讲的那一句话，对吧？就是这些法国的哲学家讲的这一句话，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表现出来是什么？是对人格的一种尊重。那么在这种人格彼此尊重的前提之下去做什么样的学术讨论，我觉得都可以开放，没有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孩子如果说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引起了就是他的老师的这么强的这种反应，最核心的问题其实是在德上面。 嗯， 因为我觉得呀，就做学问啊，其实真的是不管是做什么学问，你最后落到点上去，就落到根本上去学做人啊。你人学不会的，就人做不好的话，学问很难做的。 嗯。那面对这样一个学生，假如说哈，他出现在朱威老师的这个面前的话，您会怎么处理这个事件？您会比如说发一个同样在朋友圈里面发一个公开信啊，断绝和他的师生关系吗？还是说是可能自己会有另外的一种处理方式？ 我一定不会断绝师生关系，因为我既然收了这个学生，就是负责。 嗯， 其实有的时候中国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虽然有把那个徒弟逐出师门的，但徒弟之间、师徒之间现在不演花千骨嘛？当然不是那种情谊了哈，是必须有一定情谊在里面，它有一个关联性的，跟普通的师生关系是不一样的。 嗯， 你有对孩子教育的责任。如果孩子因为他自己的犯了过错，受到了责罚，那么 应该同样受到这个责罚的是老师，因为毕竟是我的学生，有这个亲属关系在里面，亲人关系在里面。这个我想再说一下朋友圈的性质问题。朋友圈的性质其实现在不是一个讨论的话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家工商总局也现在也在搞，就是我们叫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广告。现在看了朋友圈也在营销，是不是？如果是一个封闭性的，它何来营销之谈呢？何来广告之嫌疑啊？所以它一定是个开放的这么一个环境。但这个时候我就要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学生发朋友圈，他可能是错觉啊，认为这个朋友圈只有亲戚朋友几个看到，他殊不知是可以别人可以传播的，因为你没有断绝别人传播的这个途径，对不对？第二个是这个老师，这个教授，这个教授的朋友一定比学生多得多呀，对不对？他在发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看他后来有一个澄清，说我这个断绝师生的公开信，实际也是在我朋友圈里发的。 对，老师说我也是在朋友圈里发的。 这个是个悖论呐、这个你是公开信，怎么能叫封闭式的呢？你是那写公开信的目的是什么？你写公开信的目的是让别人知道，还是你自己的感慨？如果你自己感慨，那就不适合发在朋友圈里面。那你让别人知道的话，那么是不是是他这个层面上别人批评了一个一个跟他有关系的这么一个人，他马上出面澄清，跟我没有关系，摆脱关系。但是我觉得当然咱们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但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所以说后来的话，我个人觉得老师的这份公开信直接导致这个学生可能没有办法考博士，这是必然结果，没有办法在学术圈里继续混。所以说我一直在搞传播学中有一个观点，就是人和人的身份不同，他说话的谨慎的负责的程度也不同。 哎，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的短信平台也上了一些短信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2434的朋友，他说个人觉得这个学生在微信里面的发言啊，有一些过了哈，有一些狂妄了，用词有些狂妄了。还有这个手机尾号0028的朋友，他也说出了一些他的想法，他说这个如此教授无非是害怕得罪圈内人啊，却以牺牲学生为代价，人品可疑。他可能也觉得是不是学生的言语代表了这个老师的言语，所以说老师一看，哎呀，学生这么说了，哎，说到我这个整个一个这个学术圈的很多名人哈，这万一人家一看这以为是学生的说的话就是我说的呢，那我得澄清一下，所以说在公开的领域他要做一些澄清，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不排除吧，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个圈子其实说真的，每一个圈子大家一旦深入进去了之后，就发现这个圈子其实挺小的，大家互相之间都认识哈，我倒是觉得就是关于老师说和学生断绝师生关系，然后就不再认这个学生这一点哈，因为学校里的其实是有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法律程序的，就是说你这个话也不是老师说断绝了，你从程序上讲就可以断绝的，对吧？因为也不能这么意气用事，因为毕竟他一个学生考上一个老师的研究生，他会有一套管理规定在那约束双方，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老师表现出来的这样的这种态度里面，确实肯定也有他痛心疾首的这一面，对吧？自己辛辛苦苦招上了一个学生，肯定是看好他嘛，所以招上进来，结果呢可能屡屡的发出来了一些就是这种非学术层面的这样的一种个人观点，而这个个人观点可能跟老师的价值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且据现在的报道看的话，实际上双方之间是在此之前，就是在这个郝向贺发表这一次的言论之前是沟通过一次的，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些言论曾经沟通过，但是沟通的结果是可能学生表现出来了，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了一种更激烈的态度，以至于让老师觉得自己忍无可忍了，然后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个行动。我个人觉得哈，就说这件事也应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我们说老师确实教书育人，教书是一方面，做学术肯定这是一方面，育人确实他对这个学生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道德上，其实他都有教育的责任。而且我甚至认为就是这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句话就在这个地方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恰如其分的。首先要教的其实还是这个人如何以一种真正有尊严并且尊重别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刚才黄儿博士也提到了，之前可能这位孙教授跟自己的学生有一些交流啊，我也看到他在自己的这个博客上也贴出过啊，就是跟这个学生之前的写的一些信，可能这个学生之前就有一些激烈的言辞啊，他这个信是这么写的，说治学要沉潜，为人要平和，任何人都有在微信上自由表达的权利，任何人也有对他人的表达有评断的权利，人家说不说两可，有人说了听不听在你，我对于你近期的几个微信所体现出来的意境或者说风格很不安，我不强求你与我一致，但是呢感觉还是把我的不安告知你为好。 可以说老师这个给学生写的信还是言之凿凿，用心良苦的哈。所以后来这个学生再次发类似一些的这个个人的观点的一些微信，可能这个孙教授有点受不了了，说我这么之前跟你苦口婆心的说过这些话，然后你还是这样的话，所以说这个孙教授后来在这个公开信上原话是说，你可以年少轻狂，但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学生跟我从事专业研究，请你转投他师或另投他业啊。所以说孙教授可能是有这么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那朱老师您怎么看？ 我其实从他的信中能看出来一个学者哈，一个长者对一个年少人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发自肺腑的。 嗯，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并不是不教而诛了。 嗯， 其实我当时有这种感受。 嗯， 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教授的这个行为，我觉得他如果真的不喜欢这个学生，可以通过一些内部的程序，因为那个学校里面，刚才那个黄老师也说了，我也知道有些内部程序，比如说这个学生可以内部告诉他你可以走，因为一个人犯错你得看是谁犯错。 嗯， 一个年轻的人20来岁人犯错，不代表他的秉性就是这样。 嗯， 我怀疑是跟他的机遇、跟他的环境和他对一些东西初出茅庐的看法是有关系的。其实一个人做学问做到研究生阶段是一个最尴尬的阶段，比本科生强，但是又自己知道自己什么都懂了一样。其实到博士时候才知道自己懂的只是那么一点点，包括我到现在搞了这么多年互联网的法律方面，我才知道自己几乎就什么都不懂，都是在学，越搞这样。其实他现在这个阶段，老师也是，你说这个大教授也是从一步一步孩子时候过来的呀，他应该最理解这个时候的心情。 嗯， 所以他应该更多的去包容，我个人觉得应该包容，而不是应该把这个东西作为公开信发出去。这样一来的话，他基本上断绝了这个学生所有的求学之路， 嗯， 也断绝了这个学生的学术生涯。我个人觉得一个人的声誉和一个人的生涯，学术生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何横平，我觉得这个教授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嗯，的确，你看这个孙教授自己在给学生的公开信里面也提到了说，请你转投他师或另投他业。其实他也觉得，那有可能你这样的性格品格的话，那继续在这个圈里混，甚至是我发表了公开信之后，那有可能你甚至都不能从事你所研究的这个专业了。 我倒不觉得他会不能够从事这个专业，只是可能当他再去选择从事就师从哪一门的时候，可能所有的老师可能会多一些考量吧，可能会多一些考量。因为我们看这个事情后来的这个进展哈，实际上学生发了公开道歉信， 嗯， 而在发了公开道歉信了之后呢，孙教授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回应， 嗯， 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发出来， 嗯， 因为说是校方或者是院方已经出面干预了， 嗯， 说不要再做这个交流。我倒觉得后来孙老师的有一个表态，我还是觉得对于媒体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嗯， 他就说到让这个事情稍微的沉淀一下， 哎， 就大家不要再炒作这个事情， 嗯， 其实说白了众口铄金，那么有些时候究其一点不计其余的这样的这种攻击，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是不利的。 对， 最后就变成了，他说了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就是到最后我和我学生之间这个争端最后变成了一个话题， 嗯， 大家在津津乐道的过程当中娱乐了一番。 对， 那么在这个娱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和孩子都受伤害了， 嗯， 而且我觉得他还提到了一点，就说到就是说我们不能这个不允许年轻人犯错误啊。我觉得那至少就是孙教授现在的这个表态看起来，我觉得其实对我们做媒体的人来说同样是语重心长。 嗯，的确是这样哈，但是没办法，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通过这个微信朋友圈传开了，就是舆论没法不关注了。可能他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哈，但是没办法，现在自媒体时代，这个网络时代，你一旦触网了，你可能觉得他，你的目的不是想把他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没办法，所有人都知道了，所以他成了一个舆论事件。我看到这个人民大学对此有一个最新的回应，说这件事情啊，其实就有点像父子吵架一样，没什么的，大家尽量不要关注他了，也想把这个事件给压下来，没有想到当时的老师和学生的一个冲动发到朋友圈里的东西引起了社会这么大的反响，可能对老师、对学生甚至对学校的压力都很大。我们看这个手机尾号5687的朋友，他说啊，这个师徒双方其实都应该冷静下来哈，处理好这一件事情。另外呢，2231的朋友他说，学术呢就是应该以合适的方法研究探讨，那学术界应该多一点严谨踏实，少一些肆无忌惮、口无遮拦。我们看到这也有媒体说，这个导师可以一怒就断绝师生关系吗？ 说这个老师断绝师生关系，现在这个合乎研究生导师的这种制度吗？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如果师徒之间真的在教育学当中出现了矛盾，我们究竟该怎么解决？现在这个大学里面，研究生的导师制度究竟是怎么样的？朱伟老师，您了解吗？ 政法大学来看的话，哈，以政法大学来看，它是一个双向选择， 嗯， 就是有一个学生到了一个学院开始学习之后，他可能要了解一些老师的情况，了解完之后呢，他会把自己的志愿报给学院，包括三个志愿，第一选谁，第二选谁，第三选谁，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学生报完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就看老师了，老师来选学生， 嗯， 现在我们现在也正好是研究生那个选， 哎，正好是新学期开学的这个时候， 哎，我刚接到这个，今年有差不多十个人，第一志愿是我，那我带不了那么多，我只能从中选，是吧？我自己我有我的要求，但是你就像那个，就像是这个我们说的中国好声音似的，我为你转身，但是你选谁，那就是你自己看了，对吧？这个就是这么个关系。但是选上之后呢，像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双导师制，可能是黄老师也是我们双导师制的一部分，就是他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本校的老师之外，这是你的自己的恩师，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有个校外的这么一个兼职导师啊，也同时也带你，这样的话兼顾你的那个做学问和搞实践。我说句实话，从来没听说过谁换过导师，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说这个导师不行，或我不喜欢他换导师，没有，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哈。说咱们大学现在研究生有这个双选机制，就互选的这个机制，但是选完了之后，你再在这个过程当中，教育学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好像很难了。比如说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有点问题啊，不管是品德还是这个学术跟自己这个不相投，你要把他逐出师门，或者说是让他到另外一个这个领域当中去学习，很少听到过这样的情况。 没有过，但是我说啊，就我换过导师 啊， 而且我的学生也换过导师。 什么情况？ 是什么情况？我说一下哈，我读博士的时候，实际上就考中了一个老师的博士。然后这个老师在我开始学习之前，就刚刚去报道的时候，他刚好因为工作的原因调走了。 啊，这属于不可抗力。 对，这是不可抗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那我就面临着再去选导师。那我选完导师之后，系里面包括导师他会有一个评估，完了之后他决定接纳我，那 OK 我就转投另外的一个导师的门下了。这是一种换导师的情况，这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 然后呢，我的学生曾经在选了我之后也另投其他的老师，是因为我还没有开始教学的时候，他在假期的时候就开始在做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呢被另外一个老师看中了之后呢，两个人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共同做了一个项目之后呢，写了一篇非常好的一个论文，那双方之间都觉得情投意合的哈，说那我们一起来进一步去开拓这个领域，去做更深的这个学问的研究吧，那他就对系里提出来的一个申请，说我是不是能够就是从黄老师名下转投到另外的这个老师这儿去，就直接跟着他去学。这个情况虽然很少见，但是呢，最后学院也开了绿灯，对于我来说也没有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成人之美的一件事情哈。那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由于说已经开始学习到一段时间了之后，由于师生不和，或者觉得这个人的学问做得不行，或者觉得这个老师不够好，而去临时换。这样的情况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对，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啊，发现就是很多高校研究生工作管理条例其实都没有有关于学生更换导师或者是导师淘汰学生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你能换爸吗？你换不了爸，对不对？ 但老师和学生还是有些不同。 差不多，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你不能因为别的好你去换，这个是讲究一种义气在里面。 哎，所以说就是相关的这个话题，其实还可以继续的讨论哈。就是关于中国现在是不是真正建立了导师和学生持续的这个互选机制，可能大家也在议论着说，可能大学里面关于导师的这个机制还是应该完善一下的。你不能说是那我文化传统就是这样，那我永远这个机制就不去完善它，是不是？二位觉得是这样吗？ 其实我要再说一句哈，就是给所有导师提一个醒，学生不绝对不是你仅仅的财富，带的学生多，你其实更多的意味着你的责任，你的责任绝对不是传道授业，更多的还是教他如何做人， 对， 应该更加宽容。 嗯， 最后说一句，对学生来说，年轻人真的要管住自己的嘴，要潜心做学问。 尤其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哈。 我是觉得呢，就是其实这一个事件呢也给所有的老师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些学生呢，90后也好，00后也好，已经和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所接触的世界，他们向这个世界表达自己的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传道授业解惑，这个教书育人，就对于老师来说责任会更重大，事情也更难做。